欢迎收听由暴雪娱乐授权 Listen 领声制作，喜马拉雅和大喜文化联合出品的魔兽世界有声剧第二章恶魔之魂第一集危机四伏。大地守护巨龙奈萨里奥在他巨大的洞穴中穿行，这处圆形洞穴空间开阔，正中央流淌着一条炽热的熔岩河流，墙壁上还有成片的水晶簇闪闪发光，一枚枚粗壮尖锐的钟乳石像一排排毁灭之剑倒悬于洞顶，地上还长着异常锋利的石笋，仿佛等着猎物从上面走过好刺穿他们的身躯。奈萨里奥在一个渺小的身影前停下，那个人的胸膛早已被锐石钉穿，却还在奋力挣扎着，身上那件黑红相间的长袍已经是破破烂烂，金灿灿的华丽铠甲残片包裹着他形象诡异的身躯，头上长着两根酷似山羊的长角，面色深红，头骨狭长，宽口锐齿，这是一个艾瑞达术士，燃烧军团的统军战将，不仅擅长施法，还精通战略。此时这个饱受折磨的术士两只眼睛就像是漆黑的深渊，恨不得把面前这条庞然大物立即吞进去，可惜他们却无法与巨龙的意志相匹敌。除了被刺穿之外，术士还被粗重的铁链拴在地上，铁链绷得格外紧，将他跟那个石笋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让他保持四肢向下伸展的姿势。术士看见奈萨里奥靠近，他挣扎得更加卖力，并且破口大骂： 你这愚蠢的虫子，我的主人是伟大的萨格拉斯，他会让你血流遍地，你的龙皮会被他做成斗篷，你的身体会被他拿去喂狗，你的灵魂也会被他囚禁，任他凌辱取乐。 可怜虫，你还是这么不懂礼数，站在你面前的可是高贵的奈萨里奥，我是大地守护者，你该给予我应有的尊重。 你是愚蠢的爬虫！ 可怜虫，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本以为能从这样的对手嘴里听到更为智慧的言辞，没想到你就和石头一样蠢笨。时间到了。 奈萨里奥抬起一只巨大的龙爪，掌心朝上，聚精会神，手掌里立即闪耀出一道金色光环，光辉夺目，就连那个术士也停止了咒骂，想看看奈萨里奥到底召唤出了什么。随后显现的小圆盘也是金色的，但乍看之下并不稀奇，甚至还没有凡间种族比如暗夜精灵的巴掌那么大，圆盘就像是一枚普普通通的大块金币，外面包裹着微微闪光却又不太引人注目的外壳。奈萨里奥刻意将它的外观设计成如此普通，想要让人们忽视它的威力。他举着这枚圆盘靠近术士，让他看个清楚，可那位术士却似乎并不当作一回事，将目光移回到巨龙身上，眼神里充满了嘲讽，继续骂骂咧咧。奈萨里奥注意到术士的反应，心中暗自窃喜，如果连狡诈的艾瑞达术士都发现不了圆盘的力量，那么其他生物就更无法看出它的真相。在奈萨里奥无声的命令之下，圆盘从他的掌心微微升起，在空中悬停了一会儿，朝着那名术士飘去。那个术士的脸上第一次显现出了惊慌的神色， 随着圆盘下落，他又开始了徒劳的挣扎。金色圆盘停在他的额头上，术士的脸被一团红光笼罩，接着圆盘嵌进了他的皮肉，同时从奈萨里奥那张凶残的口中冒出了一连串凡人难以听懂的言语，一字一词都邪恶至极，连那术士也止不住的颤抖。奈萨里奥说出这些话的同时，圆盘开始再次发光，光辉弥漫了整个内室，变得越来越亮。突然一团耀目之火迸发了出来，术士张开大嘴，歇斯底里地发出无声的哀嚎，可怕的双眼流下血红的泪水，尾巴疯狂地拍打着岩石，使出全力想要挣脱锁链，连手腕和脚踝上的皮肉都被磨破了，可还是无力逃脱。然后术士的皮肤开始凋零，从他那还在扭曲的身体和尖叫到变了形的面容上纷纷脱落，术士的皮肉仿佛腐朽了千年之久，化成灰色残渣落在地上，两只眼睛陷了下去，尾巴也缩成一团，变成了一堆迅速凋亡的白骨。可怜的术士承受着令人目不忍视的折磨，尖叫不已，因为奈萨里奥和那圆盘不愿意让他马上死去。最后连白骨也支持不住，散落一地变成碎片，下巴松松垮垮地落下，肋骨稀里哗啦地滚到一边。那枚圆盘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将恶魔的遗骸尽数吸了进去，包括手脚躯干在内的残渣粉末吸得一滴不剩，直到最后剩下一颗头骨。到这一刻，那术士终于不动了，邪恶的光芒随之消失，原本绑住恶魔的锁链孤零零地挂在墙边。奈萨里奥充满慈爱地轻轻托起颅骨上的圆盘，就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宠溺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在他拿起圆盘的刹那间，术士的头骨也化作了尘埃，灰色的粉末散落在了地面上。奈萨里奥满意地望着自己的成果，这时他脑海中又响起了那个声音，这声音已经陪伴了他太久，已经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和他自己的思想交互缠绕。 暗夜精灵会摧毁这个世界，永恒之境会失去控制，任何人都不可信任，他们要探知你的秘密，夺取你的力量，玛丽苟斯会将你取而代之，阿莱克斯塔萨想要骑在你头上，他们跟恶魔一样邪恶，你必须果断出手，毫不留情。 这些声音反复出现，警告他留意其他巨龙的阴谋与背叛，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的巨龙全都不值得信任，全部都受到了低等种族的玷污，想要他放弃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奈萨里奥想到这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竟然对自己心怀歹意，轻鄙地哼了一声，但尽管他有拯救万物的力量，却也要谨慎行事，若是太早被他们发现真相，恐怕将招致灾难，破坏自己的计划。这时另一个声音传进他的脑海， 奈萨里奥，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你想找我谈什么呢，亲爱的阿莱克斯塔萨，我亲爱的红龙女王？ 又有危险的力量在暗夜精灵女王的宫殿附近蠢蠢欲动，我们必须马上商讨出对策来，尽快。 别怕，一切都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但愿如此吧。你还要过多久才能抵达龙神之厅？ 我现在不能马上过来，不过我保证很快就到。 快点吧，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 好的，我亲爱的女王。 我刚刚说的话里有什么破绽吗？没有破绽，你的回答非常完美，他不会起丝毫疑心的。继续我们的计划吧。就快了，我一定言出必行，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 暗夜精灵的主城新艾萨利原本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城池幅员辽阔，巨树参天，房舍密布，人口众多，众星捧月般的将皇宫紧紧围绕，臣民们都对挚爱的女皇心怀至高无上的崇敬。而如今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房屋坍塌，民众血流成河，一团绿色的浓雾弥漫在这片噩梦般的土地上，空气里弥漫着腐肉的气味，无数尸体倒在原地，无人过问，慢慢的腐烂。这里连乌鸦和老鼠，甚至连昆虫也没有了，或许就连他们也跟着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一起逃离了这座死亡之城，或是在那场灾难中未能幸免。而此时依然有成千上万个身穿盔甲的燃烧军团恶魔士兵在新艾萨里肆意作乱，同时还有难以计数的同党从皇宫大门鱼贯而出。这些邪能卫兵身高九尺有余，身上总是熊熊燃烧着幽绿色的火焰，脑袋上长着巨大的锐角，双目赤红如血，手里举着厚重的尖盾和银光闪闪的重锤或利剑。而在他们头顶上方是扇动着烈焰双翼的末日守卫，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地平线。同邪能卫兵们并肩狩猎的还有地狱犬，目露凶光，身上长满了鳞片，背上的毛皮粗糙不堪，在废墟之间到处嗅弹，身后还有两根结实的触角，末端长着吸盘。屠杀永远不会停止，直到这座城市没有一丝活着的气息。在女王艾萨拉的宫殿里，终于女王的上层精灵们被玛法里奥炸毁的高塔中围成了一圈，每个人都弯曲着身体，围在地上的六边形图案周围维持着原有阵型，口中不断说出那些高贵的咒语，一道邪恶的绿色光芒笼罩着他们的身体，甚至穿透了他们的灵魂。持续不断的施法早已令他们筋疲力尽，眼看就要体力不支，可谁都没有动摇。先前表现出疲态的弱者已经被淘汰，现在只有身心不容撼动的强者才能完成这项使命，操控来自不远处那片湖泊中的黑暗魔法。 动作快点儿，这次绝对不容有失。 通往另一个界域的传送门已经被那场魔法的攻击摧毁掉了，除了传送门之外，上层精灵和恶魔合力施法的高塔也已被弄塌。马诺洛斯至今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亲历那场灾难的几名幸存者暗示他们中间闯进了一位隐形敌人，就连萨维斯顾问也死在了他的手上。马诺洛斯想要调查清楚那位神秘入侵者的身份，早就派出了猎手前去追击，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恢复这道宝贵的传送门上。马诺洛斯身旁的是瓦罗森队长，自从萨维斯死后，瓦罗森队长就颇受女王艾萨拉的重用，每当他不愿亲自屈尊检查上层精灵的施法进度时，就会让这位队长代为行使他的权利。瓦罗森会把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全都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女主人，而艾萨拉，马诺洛斯看出他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花瓶，他很狡猾，故意装出凡事都懒得过问的模样，但却暗藏心事。可惜到目前为止，漂浮在法阵上方的烈焰能量球总是在燃烧着，传送门的力量越来越弱，马诺洛斯将自己的意志延伸进法阵中，在他的指引下， 法师们全都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进入了近乎疯狂的状态。他们将眼睛睁到最大，边缘变得通红，身体在疲劳和魔法的双重冲击下不住地颤抖。马诺洛斯表情阴郁地凝视着那个顽抗的能量球，他就是拒绝改变，拒绝响应主人的召唤。马诺洛斯汗如雨下，宽大如蝉的嘴巴吐出泡沫。他确信，如果失败，自己必定会受到惩罚，没人能逃脱萨格拉斯的怒火。想到这里，他更加疯狂地发力，拼尽全部力量驱策着那群暗夜精灵。法阵四周哀声四起，火球中央形成了一团深不见底的黑暗。从遥远的另一端，有个声音冲进了马诺洛斯的脑海，那声音对他来说熟悉极了，但却不是萨格拉斯。 马诺洛斯，是你吗？ 是，传送门即将再度开启。 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主人对你失望极了。 我已经尽己所能了。 必须彻底打开通道，迎接主人的降临。我要看到它被完全打开。做好准备吧，马诺洛斯，我这就来了。 遵命，统统跪下。 那个遥远的声音瞬间消失了，法阵上的黑暗瞬间消散，只剩下虚无。传送门不再是暗夜精灵当初制造时的样子，那是因为刚刚说话的那个人在另一个界域里加强了他的力量，这次他绝不会再被破坏。马诺洛斯大声地咆哮着，让所有人跪下。法师们别无选择，只好立即从命。邪能卫兵和其余暗夜精灵战士也都随后照做，就连瓦罗森队长也迅速跪了下去。马诺洛斯是最后一个跪下的，但却显得最为虔诚。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传送门里的这个声音的恐惧绝不在萨格拉斯之下。 我们这群无能之辈期盼着您的到来，阿克蒙德大人。